上我都想要，因为我最爱看到你甜蜜的微笑，小小的一种需要不会被谁动摇，认识你真好，知不知道只有你可以是你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是你让我觉得骄傲。一生也好，一天也好，不担心时间太少，至少我不必再寻找谁的 或许是一个职业习惯，每次看到一个艺人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呢，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搜一下他的人生履历。也就是在草莓音乐节的时候，看到台下九零后们在艳阳天里热情不减地高喊着他们的偶像陈绮贞的画面，让我心生好奇。一搜，这个被当下的文艺青年疯狂喜爱的歌者已经40岁。其实这是一个让人讶异的年纪，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她好像永远都是小女生的样子。陈绮贞呢曾经非常自信地说，我想我有一种魔力，叫大家都来买我的正版。这句话并不是张狂，就像她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不厌其烦，整本书翻下来呢，竟然有很多页看似毫无内容的白纸，有很多很个人化的涂鸦，但是这本书一面世就卖断了货。也许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听过别人的喃喃自语的歌声，你才会在这种声音里恍然之间听到自己的心声。这是来自于陈绮贞，和你在一起。 想要和你在一起。 微笑和眼泪，是我最常有的表情。是你对我太放纵，害我学不会克制我自己。是我要求太多，还是你对我也同样没把握？也许你应该找个机会告诉我，你也和我一样喜欢和你在一起。每天的晚上，你知道吗？多想在你身边，看无聊的电视节目，听你唱70年代的歌曲，不需要理由。就这样紧紧靠在你怀里，和你在一起，哒哒哒哒哒哒，和你在一起，哒哒哒哒哒哒，和你在一起，哒哒哒哒哒哒，和你在一起。 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40岁的高龄偶像，那些在青春剧里曾经高频率出现过的偶像，渐渐地淡出了江湖。那些当年疯狂减肥的偶像，到了40几岁的年纪，开始可以接受自己稍稍胖一点的样子，开始用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开始发现一切原来都是值得。这是40岁的当年的偶像郑秀文，值得。 怀的都已经听说，愿你深深的失望。没有权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放弃注定也会有结果。不懂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郑秀文在唱歌的时候总是有重重的鼻音，听起来非常的性感。就在香港的艺人大举进攻的时候，人人都会唱几首粤语歌，内地的歌手杨钰莹呢，也在那个时代凭借自己一把甜甜的嗓音，销量过百万，创下了当年的歌坛纪录。之后她退隐江湖，也经历了人生的悲喜，复出的时候总还是免不了唱当年的那些歌，但是我们看到的却不是那个问星星有多少颗的小女生，而是开始大谈人生的淑女姿态的杨钰莹。 风若停下就是云烟，雨若无痕就是眷恋，泪若干了变成红颜，收不回一缕的留恋。山若无声就是诺言，水若倒流就是成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的脚印我的世界。天长长落在我的心房，半山月光映半乡。天长长夜凉凉，相聚难相忘，想念的字句如岁月的心满，把那往事连成香慢慢。就是云烟，雨若无痕就是眷恋，泪若干了变成红颜，收不回一缕的留恋。山若无声就是诺言，水若倒流就是成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的脚印我的世界。天长长夜凉凉，无望天一上，你的来和去落在我的

2003年他签约了一个国际大厂牌 Sony 音乐，并且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这就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告白》。陆毅当年呢，真的是非常多的女孩子心中白马王子的代言人，他也曾经是偶像剧的不二男主角，只不过当他40多岁的时候，仍然在偶像剧里深情款款的样子，说实话，让经历过那些年代的我们有一些跳戏。演而优则歌好像是一个不变的定律，所以当年在凭借《还珠格格》一炮走红之后，小燕子赵薇也曾经忍不住要圆自己唱歌的这个梦想， 只是他唱歌之后呢，差评就铺天盖地，好像我们都认为赵薇的音乐生涯应该就此而戛然。但是他非常的幸运，遇上了姚谦，这位制作人让他的唱片卖得红得发紫。想想还是有一些感伤的，当年那个唱着有一个姑娘的小燕子，如今都已经年到40岁。我和上官燕的故事。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 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的是那些四十岁的高龄偶像。这一位呢是李健，有一些小小的惊讶，这位会讲冷笑话的清华哥哥也到了四十岁的年纪。回想他当年所做的那些音乐，在水木年华的时期是他知名度曾经高涨的时期，那首写的歌很忧伤也很热烈。在他单飞之后沉浸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李健写出来的歌诸如传奇，诸如贝加尔湖，却发生了质的改变，永远都没有了撕心裂肺，是那样的纯净，就像我们每个人心中仅有的一块净土，这大概是我们喜欢他的原因。这首来自李健的歌名字叫做一辈子的几分钟。 我在归来的漫长路上和妈妈，你别担心别难过，我想你，想念让你的眼中噙满泪花，听我在战火中哼那一首歌，穿过那金色的麦田啊，一条河，我是归来的鸽子，哭泣过，我亲吻的那村落等待我，你可知这颗心从没走远过，拥抱那一刻答应我，在我离去后好好生活，这幸福的每一秒钟多残忍，短暂的十分钟存放一生，拥抱那一刻微笑吧，会珍藏着温暖笑容，这幸福的每一秒钟匆匆流走，短暂的十分钟存放一生。这幸福的 匆匆流走，短暂的十分钟存放一生。我在东去的漫长路上，妈妈你别流着泪望向我背影，我多希望再抚摸你的脸庞。别难过，听我再唱那一首歌，听我再为你最后唱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一辈子的几分钟》，来自李健从《水木年华》单飞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给人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清澈。这首歌的故事和朴树的《白桦林》其实异曲同工，都取材于前苏联的电影，但是故事呢，从爱情变成了亲情。再美丽的年华也经不住衰老，老其实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偶像会变老，我们也一样，所以无需恐惧。最后我们来看看不再青春的中年男人是怎么样调侃自己的年纪吧。最后这首歌来自于童安格，《青春手卷》。 圈。爱情啊，像钉子咬着往下掉的呼啦圈。老男人，青春时间前后退的繁衍。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爱情里曾演过主角，然后失去的你，曾经美丽，曾经是你的世界，你的唯一，在你的爱情里曾拥有温暖，然后失去的我，原以为我们的世界是注定的两条平行线，可一瞬间交汇的点，那些往事依然清晰，仿佛昨天。若爱着我，就看着我，你眼中不再有当初的真。若爱过我，就抱着我，你怀中的味道已变得陌生。若爱着我，就放了我，你的誓言至今我还记得。若爱过我，就忘了我，一个温暖的你，你不是我的。那些往事依然清晰，仿佛昨天。若爱着我，就看着我，你眼中不再有当初的真。若爱过我，就抱着我，你怀中的味道已变得陌生。若爱着我，就放了我，你的誓言至今我还记得。爱过我，就忘了我，那个温暖的你，你不是我的。若爱着我，就放了我，你的誓言至今我还记得。爱过我，就忘。